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想和原生人伴着一天的生活，白天弯腰低头采取多温柔，在整座山谷都是梦里秀，我在崖口聆听传说，跟着童话故事走，远方的风格远距离诉说，那幸福在深秋慢慢的被收，此刻的家老残酷的角落，的爱更快乐，初恋的颜色，我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亚当的山坡，闪光的诱惑迷恋着温热，飘进在我的耳朵，摘下麦芽当手头，我醒来大笑着，开心的被粘手，我满嘴都是糖果，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亚当的山坡，四周你都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，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酿的酒，成功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有一口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